天上嘅一粒孤星，点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嘅事件，点会引起我哋嘅兴趣呢？世事就好似天上好多粒星，串连起上嚟，先至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嘅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一位嘉宾所讲嘅说话，就好似天上一粒星星发出嘅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天上 的今晚呢，真是打中湛国洋的死穴了。坦白跟各位招工，我就没有看过金庸的小说，或者只看了很少，未够一本的。OK， 但係都要講啊，金融過世咧，金融嘅影響咧就遍及每個人，家傳户曉嘅。金融唔係即係屬於香港嘅，金融唔係屬於大陸、台灣或者澳門，金融咧係屬於全人類嘅。咁啊，佢嘅作品家傳户曉。OK， 唔單止影響到咧年紀大嘅人、中年人、後生仔受影響嘅。他死了之後，即係兩日之前過世啦嚇。跟住咧，關於他的評論文章咧，有如即係鋪天蓋地啊，以雷霆萬鈞之勢冚曬全部傳媒洗版啊，包括網上、電視以及紙媒等等。咁既然咁多人講過，好多人都講過，不如今晚我就交俾年青人嚟講。咁啊，請咗兩位年青朋友上嚟。咁坐我身邊呢位就楊廷輝，佢係城大咧，而家叫做咩啊？公共政策係嘛？ 係啊， 學系嘅副研究員。 係，大家好。 啊，咁另外一位咧就係佢叫做殷琦 ，OK， 係專欄作家嚟嘅。 係。 好好多個地方佢都有佢嘅專欄啦。咁啊，殷廷咧係即係都係做呢個藝術治療嘅人啦。 係表達藝術治療。 係啦。咁啊。我要提一提咧，有一樣嘢睇金融嘅人咧，我頭先我提到話個個都睇咧，嗱，我哋唔好假設就係文科嗰啲人睇，其實咧，我頭先發現網上咧有一位我識得嘅工程師，佢係讀 double E 嘅工程師咧，佢已經係 like 咗我哋嘅節目噶啦。我就不會開名嘅，不過佢睇到咧，佢睇到個節目，佢應該知道我而家係講緊佢嘅，係好多人睇嘅。就算佢唔係讀文科，佢都睇，因為實在係好好睇。無論咧你當娛樂好啦，或者你當可能係時事評論啦，要講翻當時嘅六七十年代啊，金融嘅生平大家好多人都知啊，唔知係自己上網或者睇下報紙一定有噶啦。咁我其實對我個人嚟講咧。我啊話認衰，我冇睇過金融嘅小説咧，但係我都知道金融。我嘅金融故事係點開始呢？哇，好耐咯，係1976年，當時無線咧拍咗《書劍恩仇錄》，鄭少秋主演嘅。由嗰陣時開始，覺得係好好睇嘅。以當時啊，個劇情係好睇，但你話係喺服裝啊或者考據咧，以今日嘅角度嚟講咧，就係爭咁啲啦。包括咧即係講多兩句得唔得啊？就話清朝嘅軍服咧係錯嘅，喺講喺嗰套電視劇裏邊係，我覺得係錯嘅。佢因為佢個開場白係影一張國畫嘅，影國畫裏邊係打仗嘅。當時嘅清兵佢所講嘅軍服以今日嘅眼光我哋去睇多啲嘅書，唔好話考據咧係錯嘅。清軍唔係咁嘅，咁anyway。咁我好想問啊，我嘅金融故事係由《書劍恩仇錄》開始啦，鄭少秋主演啦，我想問一下楊廷輝啊，你嘅金融故事係點樣開始嘅咧？ 哇，其實我聽好多朋友講，或者近來識唔少朋友講，其實佢哋好幸福嘅，佢哋小學譬如屋企人已經培養佢睇金融，或者屋企已經有金融嘅小説，但對我嚟講，屋企就冇呢啲咁嘅書嘅。其實屋企由細到大，我如果有睇我寫文嘅人都知嘅，我另一半其實寫跑馬噶嘛，我屋企最多咧 就係難得啊， 係啊，屋企最多 呢個好特別嘅， 我屋企最多就係馬經，我細細個係陪屋企人睇馬經嘅，咁咧 第一次接觸金融小說都是迫於無奈，其實我都不知道什麼叫金融，不是小五的時候要做讀書報告，隨便借一本書就叫《射雕英雄傳》，跟住我又不知道它分幾多冊，跟住就隨便拿了一冊，跟住諗住擺喺書包，跟住就冇拎過出嚟嘅，跟住點知一拎翻去還的時候咧，本書咧我係揭過幾頁咁樣啦，咁樣但係咧本書不知點解有茶跡喎。跟住就 賴咗你啦， 賴咗落我度，就話係我整污糟咗本書，但我屋企人其實都唔會唔係點飲茶嘅，咁我所以莫名其妙之下就要賠錢咯， 不愉快經驗， 不愉快，但亦都係因為咁就擁有咗一本殘缺不全又冇上文冇下理嘅，係第唔記得咗第二冊定係第三冊嘅《射雕英雄傳》咯，跟住就。中學的時候就見到啲同學就可能唔知係咪因為啲老師教書就照直講啦，跟住就可能佢覺得睇《射雕英雄傳》又會更加有趣喎，跟住就我見到佢睇到津津有味，我又想問佢借啊，點知就佢未開口問佢借，佢已經被老師沒收咗啦。 哎呀！哇！你真係唔好彩咯。 可能老師好想睇 咧。可能係都唔定咯。跟住第三次有機會的，原先有機會的就是譬如中六中化要做讀書報告咁樣，原來《射雕英雄傳》係其中一本咧，係列做係可以參考老師揀嚟做嘅讀物啦。但老師就可能嫌佢太長，我都聽翻嚟嘅就唔確實呢個消息。咁就揀咗前中書嘅《圍城》，跟住就冇接觸過《射雕英雄傳》咯。咁就變咗係考完高考之後先就真正第一次去睇《射雕英雄傳》咯。但係其實我就覺得，緣分呢家嘢可能太早遇上，又未必真係睇得明佢講乜嘢咯。可能就沉溺咗喺哇郭靖打武功好勁啊，跟住就打壞打曬所有敵人，好似當超人打怪獸咁嘅片嚟睇都唔定啦，係咯。咁係，我覺得有啲天才係可以細細個就已經睇得明當中嘅寓意嘅，但對於我呢啲普通常人嚟講，就真係要多啲經歷浸淫，甚至上到大學讀下呢個政治啊、哲學、文化等等，跟住再睇翻呢啲書，就會有唔同嘅演繹咯。我聽人講話，唔同年紀讀金融係會讀出唔同嘅味道，讀出唔同嘅意義咯。咁樣，咁我就真正接觸金融應該都係近十八歲或者十八歲以上先睇。 我成咗年之後先睇。係 啦，係啦。 OK， 咁夾出嚟嘅味道都唔同啦，有咗人生經驗啦，起碼嚇。咁你又點啊？欣琪，你又點接觸啊？ 我又同楊廷偉好唔同喎，我真係好細個已經睇。 楊廷輝， 哎呀 ，sorry， 我同阿廷輝好唔同，係啦，即係我。小時候已經看金融了，因為我爸爸呢他是真的很博學多才的，我以前家裡是 你很幸福， 是啊，是他很博學多才，就不是我很博學多才， 有影響的。 但是呢，即我以前小時候家裡已經很多書了，是廚房都會擺書的。 哦、oh, really 是啊，即會擺到入廚房的。我爸爸是工程師來的，但是呢他都佢梗有讀金融啦，其實即第一次接觸金融咧，係跟我筆名有關嘅，係啦。咁我筆名叫欣琪啦，其實咧呢個係我 pass away 咗嘅家姐嘅名嚟嘅。 I'm sorry。 係啦係啦。咁當時咧，其實佢但係佢大我兩年啦，咁佢喺大概小，佢好細個已經好中意睇書。我諗佢大概小三四都已經開始睇金融噶啦。咁當時我就細佢兩年啦，咁我就梗係未睇啦，嗰陣時小一二啫嘛。咁啊再大個少少咧，咁佢咧就介紹金融俾我睇嘅，係啦。咁阿爸係完全冇介紹過俾我嘅，雖然屋企有金融，係啦。咁家姐介紹俾我睇，咁當初見到啲書咁厚咧，其實都唔係好想睇嘅，係啦。咁但係咧就總之都唔好記得點解啦，咁就開始咗睇啦。咁大概我諗嗰陣時小四五啦。 哇，都幾叻喎！ 係啊，係啊。 咁真係深嘅喎，其實嗰啲字 真係深㗎，係 啊。 同埋會覺得好似好文皺皺咁嘅，點解會咁啦？咁所以即係我會覺得我嘅啟蒙老師啦，即係金融嚟講咧，就係我家姐同埋我爸爸咯。因為我屋企都有曬，我諗有八成嘅金融嘅書嘅，係啦。咁我諗大概小四五到我已經睇完《神雕俠侶》咁樣 啦。 係咯。 嗱，咁你哋講咗你哋嘅故事咧，我又講咗故事咧。嗱，金融咧。即係寫啲小説咧，製造好人、衰人啊，好人包括郭靖啦嚇，嗰啲係好人啦嚇， 咁咧衰人惡不群啦，即係《笑傲江湖》裏邊咧，即係有奸㗎啦嚇，即係我冇睇過我都知嚇，就係因為已經講到點家傳媒點家傳媒曉法咧，點為之家傳媒曉咧？嗱，即係我哋睇翻下，其實外國一樣嘅啫，啲英國咧 ，Charles Dickens 佢喺《Christmas Carol》裏邊啊，創造咗一個孤寒財主出嚟，佢名叫 Scrooge。咁啊，自此之後咧，英文咧，如果鬧你嘅話，你死孤寒鬼咧，就叫做 you are Scrooge，OK？ 啊，呢個好 common 嘅字啊，啊，咁啊，即係仲有一個但丁神曲裏邊咧，即係佢講到去地獄行第一層，見到奸夫淫婦喎，個淫婦叫做乜嘢咧 ？Francesca， 法蘭西斯卡 ，OK？ 咁啊。自此之後咧，即係一個隱喻嚟嘅，就係、是、Francesca 呢個名咧係淫婦，哦 OK， 即係中國潘金蓮。當然所謂係咪淫婦咧，係當時嘅 moral standard 嘅嗰個道德標準啦。潘金蓮咧大把人同佢翻案啦，係咪先？即係追求自己嘅幸福，係咪即係淫婦啦？係咪？咁啊西方有咁啊好多年之後啊，即係美國有個經濟學教授。叫 James Wallace 好似係啊，寫咗本書叫做《Beaches of Madison County》麥迪遜之橋。OK， 大陸亦做《廊橋遺夢》。OK， 裏邊咧嗰個即係錯嫁咗一個好丈夫嘅女人咧，佢要識到啊麒麟伊士活。咁呢個女人咧個名 It Happens， 又係叫做 Francesca。OK， 啊咁因為小説係創作啊嘛。啊，咁啊任佢揀，係咪嗰個作者係隱喻佢都係但丁神曲裏邊第一層地獄嗰個淫婦咧？咁要問翻個作者先知道啦。咁 anyway， 你睇咗咁多啦，有咩人物你係最中意嘅？有咩人物你係最憎嘅？你都抵死㗎啦！你就係 you deserve it，OK？OK？ 哇！咁今次我又由阿欣琪開始啊，有咩人物咧？你係最中意嘅，即係 admire，OK？、Okay? 或者有啲邊個最憎嘅 ，OK？ Please。 因為我自己最中意嘅金庸小説都係《神雕俠侶》啦，咁所以我就諗翻《神雕俠侶》裡面我最中意邊個啦，係啦，我最中意啊，我好 typical 嘅啫喎，我最中意楊過咯，係啊，真係好 typical 嘅啫。 點解咧？點解咧？ 冇啊，即係又靚仔，即係好似個感覺好靚仔咁啦嚇，自己幻想好靚仔，跟住又。即係又得到好多女士青睞啦，身邊又有好多女士啦，又中意佢啦。跟住同埋我好中意佢嗰種性格咯，即係好敢愛敢恨嘅，係啦。即係即係話説佢一開始咧，佢入去嗰、那個嗰個道士嗰度咧，即係佢要跟師傅噶嘛，就同佢好多摩擦。係啦係啦，即係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啦嚇，叫咩北斗七星啊？係啦係啦，咁樣咁即係喺中國人嗰啲好儒家嗰種思想咧，即係你係唔可以對師傅不敬噶嘛？你對師傅不敬，你真係死罪嚟。但係佢唔會，佢係好不受嗰啲世俗束縛嗰啲人嚟嘅。係啦，即係我唔中意你咪唔中意你咯。我要同你打交咪同你打交咯。即係佢係唔會覺得嗰啲嘢係有問題咯。咁我自己我即係當然啦，即係佢嘅伴侶小龍女啦，其實都一樣係咁樣嘅人嚟嘅，即係係好脱俗啊，好不理世事啊，好不理好多俗世嘅一啲枷鎖。咁我諗我都好追，我都好向往同埋追求呢一種生活啊。即係可能香港太多束縛啊、枷鎖啊、一啲規範啊，要求你去跟隨嘅時候咧，即係我唔。我不知道可能有少少 project 咗落去啦，即 係投射咗落去。 係啊係啊，真係你哇！即係見到其實即係佢哋呢一個嗰、那個世代，其實都一樣係咁樣。 係。 但係佢哋係可以 break through 嘅喎。咁我會覺得啊，即係唔知係咪我都可以咁樣咧？即係都會咁樣諗咯。 啊， 嗱，我就想聽埋啦，你頭先。那個郭靖係嘛？ 楊過 ，OK。 你聽到我唔識，所以我一陣要謙虛。喺知識面前，我一定會謙虛嘅。楊過咧，即係粗俗啲咁講，就叫溝死女 啦。我覺得佢唔係最溝死女噶啦，喺金融嘅小説裡面，韋小寶咪仲溝死女，係咪先？七個老婆啊，佢頂籠多人中意啫。 女仔咧，有邊個女仔你又中意嘅咧？ 女仔啊，喜歡我又我都喜歡小龍女啦，就好像剛才那個原因啦。咁但係你話我自己深刻印象嘅咧，就係國父咯。係啦，即係因為金融過世啦，我都有再睇翻一啲唔同嘅 article 啦。跟住即係我睇到有一個 article 咧，佢講到話其實國父咧。刁蠻任性啦，然後佢就係嗰啲直升機家長嘅後代啊，即係郭靖同埋黃蓉其實係好重佢嘅，係啦，好重啊國父啦，跟住又好又將所有嘢都俾曬佢，就好似我哋依家啲世代嗰啲細路咧，其實全部都係好優秀嘅環境長大，咁但係即係小事了了係咪？就變成大未必佳咯，即係其實佢最後得到的嗰啲武功啊、真才實學，其實佢都得不到。即係金融唔係即係郭靖咧又好勁啦，六行十八掌啦，國父黃蓉咧就打狗棒啦嗰啲，其實佢全部都不得咯。咁咯，即係我就會覺得即係反而係佢係令我深刻咯。 咁啊，楊廷輝點啊？有邊個人物你係最中意嘅？有邊個人物你係最衰嘅？ 我比較花心啲嘅喎， 邊個啊？講俾我聽啦，講俾我哋啲觀眾聽啦。 咁雖然我第一次睇就係睇《射雕英雄傳》啦，但其實我對郭靖呢個人物就麻麻地啦，可能因為佢可能佢太蠢啦，但係我幾中意佢老婆咯，因為佢老婆叻啊嘛，咁啊成日我成日都覺得。如果有個叻嘅另一半啊，咁啊幾好啊！雖然就話成日都話女人太叻就係女子無才便是德，但我不嬲都唔係好認同呢一套嘅。尤其可能唔知點解係咪同得太多港女相處，咁就反而心底裏邊希望有個黃蓉咯。但係黃蓉睇唔睇得真正嘅黃蓉睇唔睇得起我又另一回事咁樣啦。咁女仔嚟講，我就一定係最中意黃蓉噶啦。咁就但我就會都會中意楊過同埋令狐沖嘅，咁就係佢係會唔好似郭靖咁樣，太正直，但係佢唔識變通咁樣，係啊， 嗱咁咧即係有種講法，我真係好想聽下你哋嘅意見嘅，尤其是聽阿欣琪嘅意見嘅就話， 係唔好講 金庸筆下嘅咧，其實咧就係嘅人物是以男性寫下的遊戲規則，它存在的，OK，亦都換句話嚟講，其實都幾大男人主義啊，咁樣啊呢啲，咁你哋又點睇咧？你講下先。 即係頭先咧，喺節目開始之前都有講過呢個問題啦。咁然後我係有啲唔同意嘅，因為可能咧我最中意嘅《神雕俠侶》裡面咧，其實大奸角咧係李莫愁啊嘛。跟住其實已經係一個以女性為本位出發嘅一個 story 啦。跟住其實即係《笑傲江湖》裡面咧，其實東方不敗咧都係即係都係著名奸角啦，都是女性喎，即係我就會覺得是不是真的完全以男性作為本位呢？即可能主人翁是男性嚟嘅，但是我覺得金庸在嗰個寫作的過程裡面咧，其實佢係好 raise 嗰個女權嘅喎。 哦，你有咁睇？ 係啊，係啊，即係你諗下，其實故事裡面即係譬如 let's say 李莫愁啦，其實佢真係可以係製造到好多好紛擾嘅嘢出嚟嘅喎，同埋佢喺故事裡面咧，佢都成日好強調就係即係佢嗰種 power， 係啊係啊咁樣咯，咁所以我又會覺得即係當然啦，一定係男性主導嘅，不過女性個地位係咪真係好似一個有一個階級咧？我又唔係好認同咯， 係啦係。阿楊廷輝，你又點睇咧？ 其實我覺得他創作過程當中如果你突然間出現了一個好像 海特王妃咁嘅女權分子咁樣，就好似好抽離個歷史脈絡，因為你始終都要因應翻你創作，其實喺中國古時嘅環境下，咁你無可避免一定係可能係男士始終都係主外多少少嘅，即係如果唔係嘅話，你成個故事會寫到好離奇嘅。咁你話女士係咪冇啲獨當一面嘅？你黃蓉啊、小龍女啊，其實佢哋都可以自己自立門户咯。咁但係，無可避免嘅一定係唔多唔少都會以男性為主，尤其如果你睇《射雕英雄傳》咧，咁就郭靖更加係江洋派嘅人物啦，佢係佢連武功都係用江洋嘅降龍十八掌啦，咁住就係呢個仲係代表正氣咯，咁就郭靖佢呢個角色就好明顯係一個男性主導，同埋大家對一個大丈夫點樣睇嘅角色咯，咁就郭靖佢有佢嗰個問題嘅，就係佢唔識轉彎，咁就係譬如喺面對緊一啲比較複雜嘅政治環境啊嘅情況之下咧，咁佢就會露咗佢嘅問題出嚟咯。咁但係就呢個時候就係個二把手啊，黃蓉點樣幫佢兜翻個彎，或者幫佢提點，或者背後挽回翻佢咯。咁其實女性都有個角色喺度，但係俾我睇到嘅就係仍然都係黃蓉其實係做一個輔助嘅角色 ，rather than 係一個主要嘅角色咯。咁就主要都係男性為主嘅，咁但係楊過學武功嗰時候都靠女仔教佢啫，其實你少用女教佢啫。 同埋咧，我發覺其實金庸喺個寫作都係一個長嘅過程嚟嘅，即係你講緊佢一路都係做緊一個報紙連載啦，係咪？其實都過咗係一個十幾，可能講緊係數十載嘅時光，其實可能佢自己心態上面都有改變。你頭先講到話一開始佢寫《射雕英雄傳》嘅時候，可能真係以男性為本位嘅，但係即係你見到《神雕俠侶》裏面已經有少少好似五五波咁樣啦。跟住去到其實《倚天屠龍記》嘅時候咧，即係峨眉派都已經係獨當一面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其實可能喺個創作嘅過程裏面，其實佢自己心態上面都會有所改變咯。 不同嘅人生階段。 係啊係啊係啊，寫嘅嘢都會唔同咯。 不過我哋可以留意到嘅就係咧，其實好大部分嘅正派人物啦，即係我哋暫時唔好講韋小寶，韋小寶都曾經假扮過太監啦。咁但係其實我哋見到金庸正派嘅角色全部都係男性陽性為主，即係你見到東方不敗啊、岳不群啊、左冷禪呢啲為咗練呢個辟邪劍譜改變佢性徵咧嗰啲咧，全部都係唔知點解突然間係變咗係一個歹角，或者係其實佢係為咗權力又好，為咗慾望又好。咁但係我唔知道呢一種講法對一啲部分女性主義者會唔會覺得有啲奇怪？因為而家都講緊性別平等啊，或者係兩性平權啊，或者係跨性別嘅時候，咁就唔單止而家變咗係好似金庸現派咗，就係一定係要江洋或者係男性，或者係你一定清一色係女性陰柔嗰邊，但你就唔好改變你嘅性徵啦。咁樣如果唔係嘅話，你就傾向係一啲總之你係不男不女，好似唔知道你想點咁樣嗰啲咁啦。咁就可能創作嘅時候，因為佢可能都要就翻當時嘅創作環境，咁就唯有可能當時嘅人都會覺得哇啲人不男不女好奇怪咁，所以佢就因應嘅歷史次序咁脈絡咁寫落去咯。咁但係就可能而家讀起上嚟會有啲人，如果比較敏感對呢方面敏鋭嘅話，就可能會覺得唔係好舒服咁咯。 性小眾人士會覺得就即係唔啱啊！不啱睇，唔啱聽㗎啦嚇。不過要企翻喺金融嗰個年代，即係而家我哋爭取平權咧啊，儘管香港唔係完全平權啦，係嘛？爭取平權一個漫長嘅過程，漫長嘅過程啊，即係喺佢嗰個年代咧，可能都係佢會覺得，唔單止佢，好多人都覺得即係變性啊、陰陽人啊之類嗰啲咧，就係唔方好人啊咁樣啊，係依樣嘢。OK， 咁啊。我哋有時都要企翻喺嗰個年代嘅， 冇錯冇錯。 咁啊，仲有提一提咧，其實咧就係、是女人出嚟社會做嘢咧，其實個歷史係好短嘅啫。喺華人社會裏邊咧，係唔夠100年嘅， 都 係 嘅。 即係你唔計即係少數人啦。當然你話有啲歷史劇講到有啲女人係好叻嘅，持家有道嘅，做生意又叻，嗰啲都係少數，即係普遍出嚟做嘢是很少，你話耕田咁冇辦法啦，窮你就要做啦。你屋企織布啊，或者係做其他家庭手工要做，真係出嚟社會打工咧，就唔夠100年嘅。 話說咧，即係中國有咩四大百貨公司嘛，啊，中山人開噶，中山啊，不過四間都係好似外國註冊噶，當時啊，啊咁咩先師、永安先師、大新同埋中華 ，OK， 呢個四大百貨公司都係中山人開嘅。咁唔知先師還是永安咧，當年喺上海30年代上海開就有女售貨員，女售貨員第一次出現有女售貨員。哇！萬人空巷啊，喺上海個個去睇下咧，到底女人出嚟做售貨員係點嘅？係一家啊！即係話你由依樣嘢去睇啦。而家即係喺西方咧，呢個女人可以有投票權喺英國都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嘅事，美國都係啊，同埋佢哋經歷個過程都係相當之艱辛嘅。 不過中國都有啲講打。要打鬥的創作小品咧，其實穆桂英啊、花木蘭咁，其實佢都係女性突然間走咗出嚟嘅，咁都有呢啲例子嘅，不過比較少啲咁解。 即係少數啦，少數。啊，花木蘭就係好傳奇咯，非常之傳奇。 不過我反而覺得花木蘭咧。雖然她是以女性的身份去出征啦，意思是指她是一個女人，但她出征啦。但其實背後那個意識形態仍然是很男性主導的，因為她要扮男人才出到去的嘛，她是一個女人都出不到去啦。即那個想法其實都是男性主導咯。 我覺得，不過當時我估都是這樣。我估都係咁啊，係咁你先至可以。 梗係啦。 同埋即係中學，我唔知而家中學嘅教科書啊，一個範文會唔會揀木蘭詞啊？我而家唔知道，離開咗中學好耐啦。啊，咁啊，各位如果係知道嘅，你哋可以留言。 初中應該都係有，因為佢係初中範圍咧，就應該變。 復職職。 木蘭當户職咯。 不聞機杼聲。 文 女嘆息啊嘛， 好彩未俾翻中學老師啫。 我哋記得係即係我喺讀中學嘅時候，係有讀過嘅。木蘭詞即係作為爭取男女平等啊嘛。啊，仲有梁祝咧嘅故事，家傳會嘅梁祝故事就譴責冇戀愛自由啊嘛。啊，即係呢個佢係悲劇。啊，悲劇咧其實即係反建制，用今日嘅字眼。就叫做反建制，反建制落去啦。咁我哋都好想講下啦，即係金庸就創造咁多人物啦，嚇。金庸嗰啲咧係叫做 fiction 或者叫 novel， 嗰啲係小説嚟嘅。咁小説咧即係作嘅咧，但係佢咪真係小説咧？還是佢係 fact， 佢係事實或者係史實咧？啊，你又點睇咧？你哋兩位， 其實佢應該就。有很多層面去講嘅，咁就其中一樣就係佢有啲嘢佢想透過故事講出嚟，但佢又唔好方便直接講，或者佢係想透過隱喻嘅方式講出嚟，跟住咁咪俾啲虛構嘅人物，但係其實裏邊發生嘅事係可以好真實咁樣咯。咁呢種其中一種方式咯。咁其餘就係、是、其實佢想真係好想帶出一啲信息嘅，咁就有啲史實係真嘅，咁有啲史實就可能係改寫過嚟咯。譬如《天龍八部》。廖同女真嗰個史實又要改到係啱佢要嗰個劇情咯，咁同埋康熙喺呢個《鹿鼎記》裏邊，康熙其實係美化咗，有美化嘅嫌疑噶嘛，咁其實康熙其實佢係有呢、這個做咗好多文字獄出嚟，最出名嘅就係呢個大明世嘅南山案啦，就冇收錄到落去啦。咁喺呢個《鹿鼎記》裏邊明史嘅即係呢個莊廷龍嘅明史案就係賴咗落去呢個鵝拜道咯。咁其實佢係想達到係康熙一個聖言啦。咁相比對比起明朝明即係反清復明嗰班人，其實全部都係唔係迂腐就係、是、自己內鬥咁樣想突顯咗，咁就可能改咗啲史實而達到呢個目的咯。咁但係就佢係有佢嘅想帶出嚟嘅信息，咁但係亦都不能夠完全唔理個史實咯。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半史實一半係 fiction 咯。 你點睇咧？ 我自己反而就係記得，都係依段時間啦，有睇翻一啲即係評論金融嘅 article 啦，咁都有講話，其實佢金融自己啦，好想喺個小説裡面咧，其實佢有好多政治嘅暗喻咁樣嘅，咁其實最政治暗喻最強嘅咧就係《鹿鼎記》，係啦，咁佢暗喻咧就是、 最後一本小説， 係啦，就係、是、關於文革嘅一啲批判咁樣咯。咁當然我自己冇再深究落去啦，但係我自己反而覺得即係喺金庸嘅小説裏面，我係睇得到有好多 即有很多隱喻在裡面的，包括可能是正統啊，包括是對人民，即可能是一些一些倫理道德的批判啊等等咯，即我覺得這個是很不簡單的。 以當時來講， 以當時來講很不簡單，即使以現在來講也很不簡單， 是有 message， 是 啊，是啊， 即是有 message， 即是你說譬如說其他的即譬如 let's say 我想大家都很認識的尋秦記這樣啦，都是武俠小說，但 是我不會看到有什麼政治 meaning 在裡面咯，是啊，即是我只看到一個 OK 是一個很好看的故事這樣，所以即這個是他們之間一個 很大的分別的， 有別於其他即作家武俠小說作家， 是啊，沒錯， 即當時呢其實寫武俠小說的人是很多的， 我告訴你 是很多的， 是 不是只是金庸的，就是能夠突出的，就是金庸後來才到古龍嘛，古龍也很浪漫， 我看古龍先的， 你看古龍先的，不過你是看就是出後來，就是，但是古龍那些是浪漫的，而我認識是浪漫的，而那個 political message 咧係少嘅， 我聽人講係情色嘅喎，都係 係啦， 我冇心睇落去 啊， 唔多發現佢有朝廷啊嗰啲，其實睇落去就好似一個故事，真係故事咁樣。 而金庸嗰啲咧係正邪咧分得好清楚，係正邪鬥爭分得好清楚嘅。咁啊，但係到要你去到乜嘢人生階段咧，先明白佢想指邊個咧。咁我哋不如唞陣翻嚟先至再傾過，好唔好？ 這個大家看到呢，就是我們的臘腸，即尤其是呢我們這個潤腸呢，是我覺得是全香港最好吃的，淡淡派香，這些臘腸完全是香港製造，是不含防腐劑的，在街上買的那些臘腸呢，你看到它掛了在幾個月那些呢都沒事，當然有很多防腐劑在裡面，我們這些是要算住的。那個黃牌臘腸和鮮肉臘腸的分別在哪裡呢？就是它少 10% 肥肉，它瘦肉是多 10% 的，但有些人喜歡個臘腸是吃肥一點的。 人民超市推出三日快閃優惠，留意以下日子，大廚系列四款臘腸買二送一，11月2至4日人民超市大埔店，11月9至11日人民超市灣仔店，11月16至18日人民超市荔枝角店，大廚系列四款臘腸買二送一，全線大廚系列養生湯都是買二送一，還有更多精選貨品，包括貓山王榴蓮肉、李朝韓牛人心湯、恆河咖喱屋黃金咖喱雞、一口咖喱豬，都以超優惠價發售。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